攻读德训篇第三十八章。应尊敬医生，因为他是非有不可的，也是上主造的。治疗原是来自至高者，君王对医生也应送礼。医生的学识使他抬头在伟人面前备受赞扬。上主使大地生长药材，明智人绝不轻视他们。天主不是用一根木头使苦水变甜，为彰显自己的大能吗？至高者赐给人学识，是为叫人称赞他的奇功妙化。医生用药材治病，减少人的痛苦。药剂师用药材配置香甜的合剂和治疗疾病的膏药，他的工作没有止境，直到医好了世上的人。故而，你患病时不要失望，但要祈求上主，他要赐你病愈。你应远离过犯，管制你的手，洗净你心中的一切罪恶。你应奉献馨香和上等面粉的纪念祭品，照你能备办的应奉献肥美的祭品。但是也要请医生来诊治，因为他是上主造的，不要让他离开你，因为你需要他。有时他们妙手回春，故此他们也应该祈求上主，为使他们能给人安乐与健康，借此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凡在到他的上主跟前犯罪的人，终会落在医生手里。故而对死者，你应流泪痛哭，犹如受重苦的人开始痛哭。又要按死者的身份安葬他的遗体，不可轻忽对他的丧仪。你要悲泣痛哭，即按死者的身份举行丧仪。为避免人的非难，你要按死者的身份追悼一天或两天，以后便要节哀，因为悲伤令人早死，且衰败人的体力，心中的忧苦使人精神颓塌。出殡以后不要再哀痛，悲伤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。不要任凭你的心忧闷，要驱散忧闷，记得你的结局。不要忘记死者不能再回来，你这样悲伤对他没有好处，对你自己有害。死人好像对你说，你当记得我的命运，因为你的命运将来也是如此。昨天是我，今天是你。死者既已长眠，忧苦的怀念即应停止。他既然断了气，你便该因他而感到安慰。经师的智慧是从悠闲中得来的，事物不繁忙的人方能成为明智的人。那直犁自夸善用刺棒赶牛耕作，终日劳碌言谈不离牛犊的，怎能成为明智的人？他专心于耕田的事，熬夜喂养母牛。同样，工匠和工程师度夜如日，雕刻匠镌刻图样，常设法改变花样，专心致志，力求酷消，熬夜赶完自己的工作。同样，铁匠坐在铁针近旁，思量怎能把生铁打好，火星喷射在他身上，与灼热的炉火决斗，锤声震动他的耳骨，他的眼注视着器具模型。他专心地完成工作，完成后又熬夜加以修饰。同样， 陶工坐在自己作业的旁边，用脚转动机轮，心中常挂念自己的工作。他的工作全是有定数的。他用自己的手臂制成陶泥，用脚把泥揣软，专心去完成涂抹釉彩，熬夜清除炉灶。这些人怎能获得智慧？这些人，他们的希望全靠自己的一双手，个人对于自己的手艺都很精通。若是没有这等人，便不能建造城池，人也没有房屋住，没有道路可行。但是，在民众的会议中，却没有人推荐他们，在集会中也不是上流人物。他们绝坐不上审判官的席位，他们不懂得进行审判的程序，不会讲解律例和正义，更不会发明格言。他们坚持的只在于制造世上的器具，他们祈求的只在于技艺的工作。但是那将自己的精神专注于敬畏至高者，专注于认识生命的法律的人，就迥然不同。